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中国古代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光辉的成就，在世界建筑史上自成系统，独树一帜，是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也是美术鉴赏的重要对象，而要鉴赏建筑艺术，除了需要理解建筑艺术的主要特征以外，还要了解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些重要特点，然后再通过比较典型的实例进行具体的分析。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今天安排播出的内容是国家图书馆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国图讲堂提供的匠艺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系列讲座。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来关注辉煌的紫禁城。说到中国古代最辉煌的古建筑，首先我们想到的一定是位于北京中轴线中心的故宫，旧称紫禁城。作为明清两代的皇宫，紫禁城及中国历代宫廷建筑大成，尽显皇家气派与庄严，也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和规模最大的宫廷型建筑。本次节目的主讲人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他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与历史研究和文物建筑保护工作。现在我们就跟随着靳先生的讲解，一起来领略紫禁城的建筑艺术之美。 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故宫是中国最伟大的文物，是世界文化遗产。今天的故宫呢，占地是106公顷，拥有超过16万平方米的古建筑，是中国最完整的古代宫殿建筑群。故宫博物院收藏有186万2690件套馆藏文物，其中呢，绝大多数是清宫旧藏。放在全国范围统计数字，中国的珍贵文物，因为中国文物是分三级的，是吧？三级以上属于珍贵文物，全中国的珍贵文物将近一半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故宫的这么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全世界是罕见的。因此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5年就把故宫呢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16年参观故宫的观众突破了1600万人，展现出了无穷的魅力。这是因为呢，故宫也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博物馆。参观故宫博物院的观众，当然也有一些专家了，是奔着故宫这些藏品、金石铜瓷这一套传统的藏品来的。但是呢，更大多数的群众就是要看一看故宫的古建筑，在故宫的古建筑当中穿行，体会那种前所未有的一种文化氛围、文化气氛，想象其中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还有一些观众呢，看了一些清宫啊电视剧，想到那儿找一找电视剧发生的场景到底在什么地方，那些人到底在哪儿生活。所以呢，我觉得啊，这正是故宫博物院区别于一般博物院的地方。好多人问，你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什么区别啊？这就是最核心的区别。故宫的建筑 应该是故宫最大的一类藏品，最宝贵的一类大文物。我们把故宫帝王呢所在的城池呢都叫做宫城，宫殿的宫，城市的城，都叫做宫城。远的不说了，就说秦始皇大一统以来2200多年以来，数不清的王朝，每个王朝都建立了自己的宫城。但是呢，随着历史的演变，这些宫城全都消失了，只有紫禁城这一个宫城还留下来。因此呢，故宫虽然自己历史只有600年，但是它所反映的传统至少是2200年，它是2200年来宫城的唯一的标本。这座宏伟的建筑群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礼仪传统、民族生活习俗，它的建造历史当中呢，也充满了故事。下面呢，就先讲第一个题目，叫做明清皇宫建筑简史，很简单的把这个历史故事都给大家介绍一下。创建明代北京城的是永乐皇帝朱棣，就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推翻了他的侄子，登上了宝座，当然遇到了很多的抵抗，他希望离开南京，回到当时的北平，在那里有属于他的燕王府。在明代的时候呢，燕王的属地呢也叫做燕国，朱棣在这儿有他雄厚的基础，但是这个愿望他不便明说了，所以呢，在明代文献记载当中，对于创建北京城的时间呢，说的有点含糊，好多人的文章就讨论这个问题，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建的。明代的最权威的著作呢，就是《明实录》了。《明实录》当中记载呢是这么说的：永乐四年闰7月初5，一个大朝堂之上，当时的一个勋臣齐国公邱福，以他为首的一批文武大臣，向朱棣谏言，说应该要建北京宫殿，北京是龙兴之地啊，所以应该建宫殿以备巡幸。你去的时候得有点呆呀，在那儿看的时候有宫殿可供你巡幸所用，就以这个由头，就在那天就决定了派很多大臣去到天下开采木材、督造砖瓦，主要去了四川、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山西，同时呢还开始烧造砖瓦，并且征集在南京和京畿地区以及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凤阳的驻军。河南、山东、陕西、山西、南京和京畿各府的民工有军有民，定于明年5月在北京上工。那么明年五月到底开工没开工呢？这个记载没有了，不说了，不提这个事儿了。但是呢，从永乐四年朝堂会议之后，砍伐大木材的工作是的的确确就开始了。工部尚书宋礼，这个人姓宋叫礼，宋礼在永乐5年3月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就说呢，在四川有一个地方叫马湖府，山高林密啊，砍了一些大木材、大樟木，但是呢运不出山，道路太难走了，没法运。有一天晚上呢，忽然间这个没有外力的这个作用下，好几棵特别大的大木啊，从山上就直接冲到自己就冲到川里边去了。这个故事他打的报告是这么讲的，他认为啊，这个是山神帮助的结果。永乐皇帝信不信呢？他特别信。他为什么？他需要信呢？他说这山川灵气促成这个事儿啊，所以他就把这个马湖府这个山就封成了神木山，建了神木山祠，北京还有个地名神木场，就说的是这件事儿。而实际上呢，木材砍伐的工作呀、搬运呢、砍伐极其艰辛。永乐时候的这个记载没有留下来，但是明代后来嘉靖时期，又是要采伐大木了，一个工部的一个营缮司的一个官员叫龚辉的，他也派到四川去采木， 他看到这个事儿啊，太困难了，太艰难了，他就请人呢，把这个采伐沙漠的工程画了二十来张图，写了自己的一篇小文章，这个叫做《采运图说》，前说后说两篇短文，收录在他所写的文集叫做《西插会草》当中了。这个图呢，据说皇帝看到了，也因此那次采木工作就停止了。他其中这里边啊，讲到都有小标题。这小标题写什么？山川险恶，跋涉艰危，蛇虎纵横，采运困顿，还有碰到了饥饿流离呀、啊，碰到盗匪呀、啊，碰到火灾呀、啊，碰到瘟疫呀、啊，等等等等，这么多困难。而且万一这次采伐没有成功的话，官府不管你采没采到，他让你赔，这就太厉害了。所以叫欲卖长官，家里头凡是有点值钱东西全卖了，也要赔上这大木的钱。所以说呀，这个采木的工作是非常非常艰辛的。烧造砖瓦呢也不轻松。嘉靖时候也有一个工部的专员叫张说的，写了一个《造砖图说》，可惜呢这本书现在已经失传了，留了一点文字，估计呢他的体力也和这部书啊差不多。这说明为了建造新的北京城，人民付出了难以统计的代价。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这一次我们继续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的关注点是辉煌的紫禁城，主讲人是靳鸿奎先生，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前面靳先生说到了故宫的建造可以说是历尽了千辛万苦，前面刚刚说到了采伐木材和烧造砖瓦，大家就已经能够感受到人民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紫禁城的金碧辉煌，雄伟壮观，肃穆庄严，到处都体现着天子的至尊，但是在这背后却有无数的艰辛。 那么永乐四年的时候呢，永乐皇帝面临的是什么任务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朱元璋带徐达的队伍呢打入这个元大都城的时候呢，就很快就把这个元大都城的北边就废弃了，把北城往南移了4里，现在还在北统城遗址。然后呢从这个永乐的时期呢，又把这个南墙啊，原来在元代的立正门一线呢往南移了1里多地，到现在的正阳门这个位置。所以呢永乐皇帝建成的北京城呢就是这一块。永乐皇帝还有一个什么任务呢？他要把当时在这儿的燕王府改造成新的紫禁城。我们分析啊，建造紫禁城的任务初期，地下的基础工程应该是占了非常大的人力和材料。一个证据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大家都在说这紫禁城怎么下雨，这不积水，这说明紫禁城地下有完整的完善的排水系统，这是要工要料的呀。再一个呢，紫禁城的宫殿本身基础啊都是非常非常的牢靠，这个历史上曾经经历过几次大的地震啊，唐山地震这个是咱们都经历过的，那个紫禁城基本没受太大的影响。在这个康熙32年的时候，大概有一次大的地震，记载当中就是北京城的房屋10倒8/9，只是这个太和殿呢持稳掉了一个脑袋，就受这么一点损失。为什么？因为它的基础太好了。可惜呢资料太少，我们不知道情况。最近几年故宫博物院开展了考古工作，发现了几处地下的建筑基址，其中的一处在老地面下边呢竖着打了很多柏木桩，很密集的柏木桩竖着钉到地下去，这个柏木桩的上面呢横着又排了很多的柏木的这个枕木，再把这横的柏木上再竖着再排一层柏木， 整整用这么三大层一纵两横的柏木构成了一个所谓现在词叫做筏形基础。在这个基础之上夯土，土上的用碎砖再布满一层再夯。如果把这个一层土一层砖一层土一层砖的每一层土和一层砖算作一层的话，就这个地方夯了多少层呢？夯了14层。大家注意啊，这是基础地面以下的部分，上面什么也看不见。那后边这个砖砌得很好的砖呢，已经是这个建筑的建筑本身了，不是建筑基础，这是建筑基础。就是说当时明代的上面很可能还有重要的建筑。我们从这个遗址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判断，当时的这个永乐开工之前呢，肯定是先你要采木、烧砖什么，做着很多准备工作，材料齐备以后，再把地下工程完成以后，才能做地上的工程。因此呢，我们判断说这个永乐五年的五月开工，这个记载应该是可信的。永乐在北京啊，当时他还在北京和南京来回跑了。永乐在北京呢，还干了一个大事儿，大家都知道。永乐七年的时候，在昌平建了昌陵，当时昌陵还没有起名了。这个，但是他的永乐的挚爱的皇后呢，徐皇后已经早就在南京去世了，一直没有下葬。他就在昌平建了这样一个陵寝，到了11年埋葬了这个在南京逝世的徐皇后。实际上，他是用这个来表达的迁都的决心。永乐12年开凿了南海，大家都知道咱们北海、中海、南海啊，中南海很习惯的称的中南海。南海是永乐开凿的，南海之下啊是明代以前的遗迹。然后到了永乐14年，皇帝又命令建造一座西宫为世朝之所。这时候他就从南京到北京来，他准备在从北京要回南京的之前，他说要建一个西宫。我们分析呢，就是因为到这时候啊，恐怕他应该是要拆燕王府，利用燕王府这块地盖起新的三大殿。他建西宫呢，省得在建设过程中省他没地儿待啊，就实际就这样。但是实际上西宫建设很快就完成了，一年。等他从南京再回北京，他就已经在西宫里办公了。西宫办成了，这回他再回到南京，11月，他就这事儿他迁都的事儿啊，他不掩掩盖盖了。因为这个整个这事情办得差不多了，他又举行了一次大朝会，下诏群臣讨论营建北京。这回群臣就都改口了，不再说巡幸的事了。群臣们说什么呢？漕运已通，运河整理好了，储蓄充溢，财用具备，军民一心，营建之臣天时启之，老天爷都让你干这事了。所以呢，在永乐十五年的二月，正式任命了总管营建北京的班子，公开的是吧，加紧了北京城的建设。所以有的人呢，就把这个永乐十五年作为北京营建的开始，我觉得这个太不客观了，这么大工程不可能短期完成，所以呢，永乐十五年实际是这工程公开的日子。到了永乐18年，这个伟大的工程就竣工了。从此奠定了北京城市和宫殿的基本格局。非常不幸是4个月之后，三大殿都毁于大火，直到永乐皇帝的孙子，就是正统5年，才开始了三殿两宫的重建工程。正统年间还按照南京的模式建设了北京的5府6部，现在地名呢还有吗？6部口，5府6部，建设了北京的城门、城楼、石桥，最终完成了永乐的蓝图。所以整个北京城的建设过程啊，是从永乐4年到正统7年，就是公元1405到1442，延续了整整37年。以后明清两代各朝都根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地完善紫禁城的功能，其中呢，明代的嘉靖朝、清代的乾隆朝是两次建设的高峰期。但是这两次高峰呢，都是在永乐奠定的格局之下进行的。那么这个格局什么样呢？我借用一张清朝的地图来说一下这个情况。当时北京城的格局呢，永乐时期的建的城是内城， 后来呢，嘉靖32年又建了加了一个外城。加的时候呢，因为本来是想加一圈，后来弄着弄没钱了，不能再做了，只好停止了，就做了一个外城，就做了这么一块。所以北京城形成了一个凸字形的平面，当时明代的宫城的绝大部分。为什么绝大部分？因为南边啊，这还有一小点儿，就是这儿有一个大明门，大明门里边一个 T 字形的广场，这儿有一个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当时这块也是属于明代的皇城的。现在这个圈呢是清代的皇城，好多都是北京人啊，一想都知道，实际明代的皇城是个禁区，这现在的东华门以南，就是现在的黄石城啊什么那片地区呢，当时叫做东园，也是皇家禁区，是一个皇家的园林。后来呢，正统之后，就是正统不是被蒙古人俘虏了吗？俘虏回来以后，就把它冷藏了，冷藏在就在这个东园这一块儿啊，所以后来这个东园这块就变成叫南内，南边的大内。然后呢，它的北边大家都知道就是景山，紫禁城的北边是景山，也是一个皇家的园囿。然后西边大家更熟悉了，太液池是吧？中南海。除此之外，其他的地方呢，还有就是在南边有一个，左边一个太岳庙，右边一个社稷坛，叫左祖右社，是吧？这样两个重要的祭祀建筑。除此之外，其他的皇城的其他地方，啊，都是这个太监呐、衙署啊，还有太监们建的寺院。大家一看地名全知道，像什么火药局啊、炮局啊什么这名字，酒醋局什么这都全是这些作坊。都是为皇家服务的。清代呢，全面继承了明代的这些内容，但是呢，皇城内部就解禁了，住进了八旗的人，八旗兵丁，其他的格局通通没有改变。 前面靳鸿奎先生谈到，北京城的建设过程是从永乐4年到正统7年，也就是公元1405年到1422年，延续了整整37年。以后明清两代各朝都依据自己的需要不断地完善紫禁城的功能，其中明代的嘉靖朝、清代的乾隆朝是两次建设的高峰期，但是这样的两次高峰都是在永乐奠定的格局之下进行的。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我们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这一次要谈到的是辉煌的紫禁城。欢迎听众朋友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由靳鸿奎先生主讲的这一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上。 介绍介绍，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这是开讲节目，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安排了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我们的关注点是辉煌的紫禁城。主讲人是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前面靳先生谈到了故宫虽然自己的历史只有600年，但是它所反映出来的传统至少是2200年，它是2200年来工程的唯一标准。这座宏伟的建筑群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礼仪传统、民族生活习俗，它的建造历史当中也充满了故事。前面主要谈到的是明朝永乐皇帝建造北京城的这样的一段历史，下面靳先生要开始一个新的内容，我们继续跟随着靳先生的讲解来了解紫禁城的建筑艺术之美。 刚才第一个题目就是讲一讲这个永乐建造北京城这些历史，第二个内容呢，我们讲一下紫禁城的功能分区。皇宫呢，咱们现在很多称谓啊，其实明啊清都有改变的， 咱们现在就按照现在大家熟悉的名称来称，就是皇宫。从明代的中后期开始叫做紫禁城，这是一个概念，不是说刚一建就叫紫禁城，一直到嘉靖皇帝前后才叫紫禁城。之前紫禁城和皇城俩圈，这两个圈都叫皇城，所以看书的时候别把这弄混了。这个永乐时期创建的时候呢，处处是以南京的皇城为蓝本的，只是呢更加宏大与辉煌。这座城池经过周密的规划，城内以大大小小的院落为基本单元，这个按照使用功能呢，总体上我们可以把它城里头啊分成这样三个大的区域，叫做外朝、内廷，然后呢它中间有一为这个皇家和宫廷服务的这些衙署啊、机关啊等等这些场所，然后外边这个是它的防御体系、防御系统，就这么四块，很简单。那么我们分头把这四个系统给大家说的稍微细一点儿。这个防御系统大家天天都能看见，就是城墙、城门、角楼、护城河，还有一个大家现在不熟悉了，就是在城墙和护城河中间原来是建有围房的。这个围房是什么呢？就是说连延通脊的房子一圈，这个是乾隆时期形成的。乾隆之前呢，一直到明朝都是分散布局的，是士兵值守紫禁城的直防，叫做红铺。后来呢，乾隆把它连起来了，就叫围房了。那到民国期间呢，陆陆续续这些房也没用了，也没什么了，就倒倒拆拆。后来呢，把它两角建成两亭，这就是围房的遗迹。城墙的平面呢是个长方形，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墙高呢将近10米。四面呢城门形制是不一样的，南面正门呢是午门，午门呢中央有三个门洞，两边还有俩门洞，五个门洞。这个东西北三面城门呢，就是东华门、西华门和当时叫玄武门，后来改成神武门，都是在长方形的墩台上建这个重檐无殿顶的这个五间门楼，啊，只有三个门洞，就是那三个门呢比午门的规制要降低了一些。筒子河呢宽52米，因为它是用石头啊砌的这个泊岸，所以它俗称的就是筒子河，这就是防御的体系了。那么回过头来咱们再说外朝，外朝呢这里边有一个午门，午门呢它既是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同时它也是一个重要的外朝的场所。从午门进来就是有一个太和门广场，这个外朝的形状如果把午门不算的话，正好是一个凸字形。那凸字形的中轴线呢是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样三大殿，然后它的东边呢是文华殿，西边呢是武英殿，这就是外朝的全部。一个小小的建亭也应该算作外朝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午门往里走就先看到一个太和门的广场，它是一个东西向宽南北向窄的这样一个狭长的广场。这广场本身呢比较看起来比较单调，一个午门，这边一个太和门，它的东边呢是这个叫做明代叫做左顺门，清代呢叫做协和门，它通往东华门和东边的文华殿，西边呢它是叫做西和门，西和门呢对的是西华门，然后才能够通过西和门呢能够到达武英殿。里边呢在这个通过这个两个门中间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内军水河，也架着五道石桥。这个从构图上看呢，这内军水河就把整个广场的这个呆板的长方形平面给打破了，变成一个非常漂亮非常活泼的这样一个构图。午门呢本身是一种三门的形式，是吧？明代建筑经常一种三门的形式，就是一个正门两个角门，清代呢叫做太和门和真度门、昭德门这样两个门。那么从这里往里走，这儿有一个太和殿，后边三大殿，然后太和殿的东边呢有一个这个体仁阁，体仁阁的后边有一个左一门，相对应的它的右边就是它的西边呢有一个弘一阁，还有一个右一门。那么所有这个门之间都用这种低矮的无房把它联系起来，把整个的太和殿 这个大院呢维和成一个基本后边敞开了，后边是墙，没有无房，但是维和成一个长方形的大院落。这院落的四角各立一个重檐歇山顶的重楼，这就是整个这个三大殿院落的组成。所有的这些建筑有一个共同点，都建在高台之上，都比这个我们一般能所见到建筑要高得多，都一个高台。外朝的文华殿，它的左翼文华殿有一个文华门，一个文华正殿和一个后殿，这两个殿之间呢，两个殿之间连了一个连廊，那么整个这个前殿后殿呢就变成一个宫字，组成一个宫字的形式。故宫里边这种殿呢还有好几座，就叫宫字殿。明代初期呢，本来这文华殿建造在南京的时候也是这样，是皇太子的这个逝世之所，就皇太子上朝的时候在这儿上朝的。这些文武百官呢在这个皇帝那儿上完大朝是吧，汇报完工作还得到文华殿来向皇太子汇报，皇帝用这个方法来培养太子，培养他的这个办事能力，处理事情的能力。后来呢到了明代嘉靖时期呢，在这个东边啊住着他的这个他的母亲，所以呢他为了跟他母亲见他母亲比较方便呢，他就把这个殿呢做成他自己的便殿了。所以他呢就斋戒也在这里头，很多活动都在文华殿进行了。这样呢把文华殿也改成了黄色的琉璃瓦，原来是绿的。另外这后边还有一个黑瓦的东西，这就是乾隆时期所建的文渊阁。外朝的右翼是武英殿，武英殿和文华殿这两个殿呢是基本对称的，只不过呢它在武英殿的外边呢外金属河流过这里。武英殿呢和这个文华殿的形式基本类似，只不过它的外边呢因为流过了一个内金水河，所以前头有一些石桥，有石桥整个装饰呢就显得比文华殿要华丽了。这个本来也是一个皇帝的便殿，但是呢这个明清之际啊，李闯王在崇祯十七年三月打进紫禁城以后，四月二十九号在武英殿宣布帝号啊，宣布在这儿大顺皇帝，宣布完了就跑了，第二天撤出北京，清军进入北京。清军进入北京的时候呢是摄政王多尔衮先进来的，顺治皇帝在后边呢，多尔衮也没在别处，也就进的武英殿，也拿武英殿作为他的办事场所。后来呢到了康熙的时期，康熙十九年的时候，这里面设了一个修书处，所以逐渐的演变成武英殿就变成了一个皇家的出版社，很多著名的书都是在这儿编的。咱们看电视剧这个纪晓岚编书，他就在这儿上班。外朝就这么三大块，介绍完了。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播出的是辉煌的紫禁城。前面主讲人靳鸿奎先生谈到了紫禁城的功能分区，一定要强调一下啊，紫禁城这个名字啊是我们现在的称呼，是从明代的中后期开始叫做紫禁城的，也就是在嘉靖皇帝前后才叫做紫禁城的。而在之前，紫禁城和皇城这两个范围都叫皇城。紫禁城的基本分区啊，包含了外朝、内廷，还有一些衙署机关以及防御体系。防御体系大家都能够看到啊，就是城墙、城门、角楼、护城河，另外还有大家现在不太熟悉的围防。再说到外朝，它包含了午门，从午门进来呢是太和门的广场，如果不把午门算进来的话，正好是一个凸字形，中轴线是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这样三大殿，然后它的东边呢是文华殿，西边是武英殿，这就是外朝的全部了。防御系统和外朝的布局啊比较简单，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内廷啊就非常的复杂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听靳鸿奎先生的讲解。 内廷区域，这个内廷呢就比较复杂了，整个紫禁城北半部啊都是占满了，总体呢它是一个倒着的一个凹字形，与外朝这个凸字形正好嵌合在一起。内廷是皇帝举行常朝，也就是说日常听政的场所，同时呢也是他家所在，所以这两个事儿啊，大家把这个把握住，就掌握了故宫这个看故宫的钥匙了。一方面上班，一方面居住，建筑非常密集，建筑和一般城市一样。那么他用几条胡同呢，把这个内廷部分分成了五个大的板块。一个呢，最东边这有一个叫做仓镇门直街，东一长街、东二长街、启祥门夹道，有点拐弯。这么四条街道把这个内廷部分分成五个板块，中央的部分就是乾清宫和御花园，就是后三宫和御花园。东边呢叫做内东路，内东路的外边呢叫做外东路，相应的这边叫做内西路，外边叫做外西路。这样五个大的板块就是把这个内廷呢就都涵盖进了。我们从中央板块开始介绍，中央板块的前面呢也有这样一个广场，刚才讲的太阳门广场这个类似，这是一个乾清门广场。乾清门广场的正门了，当然是乾清门了，乾清门里边是乾清宫和内后三宫，这边有一个琉璃门，相应的这边也有一个琉璃门，两个琉璃门里边就是那个东一长街和西一长街，这边呢就是一个景运门，这边一个隆宗门，通过这个门通向外东路，通过这门通向外西路。中路的板块核心就是这个后三宫，后三宫呢也是用一系列的门，这凡是带台阶的全是门，这一系列的门和廊庑把它围合成一个封闭的院落。院落的核心呢是后三宫，也是三个殿建在共同的一个大的高台上，同时呢这个三个殿前头还有一个单壁能通向这个乾清门。它的特点呢是建筑非常紧凑，它的面积呢还不到三大殿的将近三大殿的四分之一，但是它你在里头行走的时候呢并不感觉它矮小。后面呢就是比较著名的御花园。那么我们把中间这块提出来以后，再看两边，一个内东路一个内西路的关系。内东路和内西路中间刚才讲了是乾清宫了，乾清宫后三宫核心的部分呢是紫色这一块，就是最著名的东西六宫。东西六宫啊，大家看故宫有很多门的名字，连就很多大家都记不住，那实际上这都是对称的，这个门和这个门对称，甚至于这边的门和这边的门名也是对称的，是这么个对称关系。所以当初你能看出来明代的规划是相当完整的。这个每一个宫呢都是一个独立的单元，东六宫这边呢延禧宫、永和宫、景阳宫、景仁宫、承乾宫和中翠宫，东六宫呢还是规规矩矩的六个板块，西六宫呢就不太一样，数起来不对了。这是因为清代的后期把它加以了改造，首先呢是在咸丰的时候，皇帝呢把两个宫他把它变成一块了，就中间这宫门取消了，变成一个殿，叫做这个启祥宫，原来这是启祥宫，这长春宫，把它连到一起了。慈禧的时候呢又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了，连在一起呢把这个储秀宫和玉坤宫连在一起了，所以西六宫现在大家参观的西六宫实际上只有四个宫了。东西六宫的北边在明代呢叫做前东五所和前西五所，怎么叫五所呢，是五个小院并列在一起的五个小院，长得也都一样，有多少个殿有多少个配殿全一样，它是为了皇子们居住的地方，皇帝生那么多小孩都在这些里居住。西五所也是五所，但是乾隆在这里头住过，而且后来结婚以后还在这儿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呢他当了皇帝以后这就变成叫做乾隆邸了，别人就不能住了，别人不能住怎么办呢，他就把它改造成了这个一个宫，就叫做荣华宫，一小块叫建福宫，叫建福宫，他把这整个变成皇帝专用了。在东六宫的南边还有三组重要的建筑，一个呢是斋宫，一个是玉庆宫，一个是奉先殿，这是东六宫南侧的 三组重要建筑。西六宫南侧呢，一个重要建筑就是养心殿，还有一个宗教建筑叫做中正殿，它的最西边有一个中正殿，这是内西路的基本情况。这里边呢，我还要大概介绍两句话，就是养心殿跟养心殿相关的特别小的小房，就是著名的军机处。这是因为它和养心殿非常接近，位置非常接近。从清代的雍正时期起呢，他就在这儿做长朝了，所以为了他这个咨询呢、决定政策比较方便的，他就把这个军机处设在了他的外边。军机处和军机张京之房，这个军机处有多高？就是像我这个子一伸手能摸到这个梁，能摸到这个额放，但是他的柱高呢，也就是这么一人多高，比皇帝的地位呢差的太多了。东六宫，刚才我讲东六宫之南有非常重要的建筑，就东六宫之南的这些建筑，斋宫、玉庆宫、奉先殿，再往东看过去就是宁寿宫，它是紫禁城的最东北面的东西了。外东路的核心就是这个宁寿宫。宁寿宫呢，是当时最初的明代是建设，是一个供这个也是皇太后们居住的地方。康熙的时候加以了初步的改造，改名叫宁寿宫，皇太后呢曾经居住过。现在呢，乾隆呢是准备有一个想法，乾隆准备他的祖父啊在位一共61年，乾隆登基的时候才不到30岁，26岁吧，25岁，他就登基不久，他就有一个愿望，他说如果有可能我能活那么大岁数，我也不能在执政上不能超过我的祖父，我60年以后我一定归政，所以归政就是我把这个政权移交了，我不管了，我要休息了，我要当太上皇。但是整个紫禁城只有皇帝住的地方，没有太上皇住的地方啊，从来没有过，所以他建设了这样一个宁寿宫，是为他退休以后居住的太上皇宫殿。由于是太上皇，所以他的地位不能太低，同时也正由于是太上皇而不是在任的皇帝，所以他也不能超过皇帝。因此呢，整个宁寿宫的布局既模仿了紫禁城，也是前朝后寝这样一种形式，同时呢，它的格局、它的建筑大小等等，又远远的不如紫禁城的这个其他的建筑，就这样一个格局。它的重点建筑其中有一个叫乐寿堂，建筑体量在这个宁寿宫里是比较大的了。后院的养性门，前头外朝部分、内廷部分的正门呢是养性门，养性门东侧的大戏楼，这个大戏楼呢是在紫禁城里边是年代比较早的，整个北京甚至承德等等地区的戏楼当中，它也是年代比较早的。宁寿宫呢虽然名为太上皇宫殿，但实际上乾隆呢是在养心殿驾崩的，他并没有在别人住，倒是这个谁呀、这个慈禧太后在这个宁寿宫住了很长时间，和当时乾隆的预计呢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刚才讲东边呢是宁寿宫的是外东路，西边呢还有个外西路，外西路建筑呢就面积很大，占地很大，但是功能比较简单，通通是这个太后们住的地方，前朝的嫔妃，同时也都是寡妇了，很不幸。正门呢是慈宁门，它也是在基础也是明代打下来的。然后呢在这个慈宁宫的里边进去继续往西走，还有一个寿康宫，寿康宫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影响非常大那个甄嬛传里那个实际是重庆皇太后所住的这个地方，寿康宫。这个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造化的人，活得寿数大，而且皇帝对他非常非常孝顺，难得的这么一个福气人。最后呢就是说紫禁城其他边边角角地方呢就是这些这个内廷的服务机构。我引了一张图，这图呢是叫做乾隆京城全图，这张图非常了不起。这个乾隆时期啊，乾隆15年前后用了4年的时间把整个北京城做了测绘，测绘之后把实际情况画成了地图。这张地图有多大呢？高有14米多高，宽呢11米几。怎么存呢？就把它切成了上下17排， 每排呢做成这样折页，是这样一套图纸啊，这套都是2009年我们把它整理出版了。这里边所表现的就是故宫的东北角的这个格局，就这边呢是一个主体是长房，后边呢都是小院落，干什么用的呢？都是这些，有比如说是某某宫殿的指定的，这个院就负责哪个宫的膳房啊，他的这个直房啊，就是这个太监们待的地方啊，还有像西边还有一些甚至于酒房、醋房等等作坊，也在皇宫的沿墙根进行了布置，就是他的服务机构。总之呢，紫禁城的建筑满足了封建国家皇帝执政和家庭生活、教育、宗教、文化等等复杂功能的全部需求，而且是秩序井然。我给大家讲了这么一遍，就等于给大家做了一次导游。再有这个地图，心里有这个地图了，再到故宫去参观，恐怕到哪个角落是干什么的，心里有一个大的谱了。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安排了将以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辉煌的紫禁城。前面主讲人、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理事长、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靳鸿奎先生跟我们大家大致介绍了紫禁城的历史以及紫禁城的基本格局分布。辉煌的紫禁城这一内容一共安排了有3集内容的播出。除了今天的内容以外啊，我们在之后的2集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带领大家走到紫禁城建筑内部去了解他们的建筑之美。因为春节假期的原因呢，我们的节目会暂停一期，春节假期过后的2个周日，我们继续播出由靳鸿奎先生主讲的辉煌的紫禁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在这儿还要提前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春快乐。我们在春节过后的知识开讲，也就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再会。途中失散，